好，我哋今日咧就开始讲伯特勒后书。咁伯特勒后书就三章嘅啫，好短。咁咧伯特勒后书咧，其实咧就同呢、这个犹大书咧系可以话一齐讲得嘅。原因咧就系、犹大书咧，佢个内容咧根本就伯特勒后书啊攞咗佢同样嘅内容嚟佢写嘅。我究竟佢系参即系写嘅时候参考佢啲嘢，因为点咧？我呢度唔系自己唔系太清楚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意思就话、我哋唔需要另外再讲犹大书，犹大书第一章嘅啫。嗱、伯特勒后书咧就事实上真系有学者怀疑咧，究竟系咪伯特勒自己写嘅？有可能咧，就有人假托伯特勒嘅名字咧，名义咧。就寫咗呢個伯特勒後書，不過教會就認為呢個後書咧，其實佢嘅教導有關各方面嘅教導咧係健全嘅，佢嘅內容基本上同猶大書咧可以 parallel 咁樣去睇法。咁成個後書嘅信息咧就係、是、有關耶穌基督喺光榮裏邊咧，前面咪講過嘅，即係等佢翻嚟啦嚇，就係前書嗰度咁。咁但係呢就期待佢光明嚟諗，遲遲都未返，即係未出。